云，是恶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汉王征讨赵国，韩信率领的大兵压境，赵王派出的全权负责前方战事的陈馀就犯愁起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叫李左车的奇人异士出现在了陈馀的面前。他首先分析了两军的形势，我军现在驻扎的井陉口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汉军要想来攻，就必须通过井陉口前这条很狭窄的山路。这条山路车队不能通过，人马不能并行，行起军来肯定会连绵数里，这样一来他们的粮草肯定会落在大部队的后边，这就是他们的唯一破绽。这个破绽却是致命的。然后李左车也不再拐弯抹角了，直接向陈馀提出了精密的破敌之策，四个字：断粮坚守。断粮很简单，就是派人去切断汉军的粮草，让他们的军队没有饭吃。坚守也很简单，就是坚壁清野，天塌下来也得守在城里不能出战。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汉军进退无路，不攻自败。应该说李左车的计划相当完美，堪称经典。然而当时陈馀却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陈馀光明磊落，刚正不阿，怎么能像刘邦那样使用这样的阴谋诡计呢？自古以来兵不厌诈，想不到陈馀竟然这么愚蠢，真是令人费解。李左车只好含笑退去了。就这样，陈馀错过了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。你错过机会了，可同时呢，人家韩信可没闲着，他先派了10000多人的先头部队渡过了河。陈馀一看敌兵很少，对自己说了，先等等，等韩信的第二批10000多人部队过河的时候，他又说了，再等等，等韩信的第三批10000多人的部队过河来的时候，他仍然说，还等等。其实我们也不能太责备陈馀了，他此时已经产生了非常意淫的想法了，自己认为的要全歼韩信的大军。等韩信的军队全都过河来的时候，陈馀是终于下手了，他等的就是这个时机，他率军倾巢出动，与韩信、张耳在井陉关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韩信带着汉军边战边退，退到河边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一句分量有千斤重的话：前有河，后有兵，怎么办？汉军眼看前边已经无路可退了，不用说也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汉军调转马头，个个血红着双眼，一一敌时，拼命地往回杀。陈馀看汉军这架势跟饿虎下山、蛟龙出动一般，大有危不可挡之势。一见形势不妙，赶紧下令收兵回城。可当他回到城下一看，顿时就惊呆了。城上居然插满了汉军的旗帜，城头换大旗，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聪明的朋友听到这儿已经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韩信的妙计。其实韩信在渡河之前已经有了破敌之策了。首先他算准了陈馀一心一意地想要全歼他们，如果他叫部下全部一起渡河，那么陈馀肯定会集中兵力阻止他们的登陆。于是他让全军分批渡河。陈馀总想一口吃定韩信和张耳，于是对分批而来的汉军并没有出击，他怕打草惊蛇，他要等的就是韩信这条大鱼上钩。韩信的全军渡河之后，陈馀这才倾巢而出，想全歼韩信。可是呢，事实证明了，他陈馀根本就跟韩信不是一个等级的将帅。韩信早已经猜透陈馀的这点心思了，所以他才能这么从容的登陆，这么从容的叫阵，这么从容的溃逃，这么从容的反攻倒算。在和陈馀交战之前，他命最先渡河的几千人先头部队先埋伏在城边的隐蔽之处，他们不参与和陈馀的交战。等韩信把陈馀引到河边的时候，他们就悄悄地到敌人营中换上了汉军的大旗，以至于陈馀手下的士兵以为已经被汉军成功拿下了。士兵开始溃逃了，陈馀又是叫喊又是砍人，但嗓子也喊破了，手上也沾满了血，也于事无补了。根据各大战士经验，到了这个时候一般都是无力回天了。陈馀没料到他的叫喊非但没能阻止己方士兵的溃逃，反而吸引了一个人过来。这个人他很熟悉，名字叫张耳。不要以为张耳是来和陈馀叙旧的，他是来报仇的。张耳二话不说，手起刀落，就解决了陈馀。到这儿，陈馀和张耳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。只是这样血腥的结局多少有点令人唏嘘。都说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张耳却以这种血债血还的方式结束了两个人之间的恩怨。他在挥刀的一刹那，是否想过两人在参加革命前相知相伴、纵马江湖的纯情时代呢？陈馀一死，赵王也随即被抓住处死。就这样，赵国算是完完全全的搞定了。值得一提的是李左军这个人，陈馀不肯听他的计谋是导致自己最终兵败的原因。因此韩信听说陈馀手下有这样的奇人异士，在收拾战利品的时候特地命人把他带过来见他。当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李左车被带上来的时候，大家请注意韩信的一举一动。他迅速离座，立刻替他松了绑，诚恳地请李左车上座，热情地献上茶之后，这才开始说一些久仰之类的客套话，最后还用一句话对李左车进行了高度评价：如果陈馀采用你的计谋， 现在身为阶下囚的人就是我了。这个时候谁都会感动的，李左车自然也不例外。当然，韩信这么卑躬屈膝地对待一个阶下囚是有目的的，他有问题要向李左车请教。请问先生，我下一步是该北上攻打燕国，还是东下伐齐国？这时候的李左车却答非所问地说了五个字：不战而屈人。为了证明这个论点，随后他又进行了论证。如果每一个地方对每一个叛王都带兵去征讨的话，苦了广大老百姓不说，士兵也都会累得够呛。你这支军队已经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连征服了两个大王，这么密集的军事行动使得士兵们超负荷运转了，如果再去征讨其他的地方，势必会给士兵们造成身心疲惫，到时候这么一支疲劳之师只怕很难攻下燕国和齐国。一旦和他们耗下去，那最终得利的是以逸待劳的楚国呀。他还说，在接连平定两大藩王的大好局面下，对燕国和齐国表面上做出架势要攻，暗地里派能说会道的人去说服他们归降，先礼后兵，事半功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看来果然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连胸藏百万兵涛的韩信此时也忍不住对他赞叹：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后来果然不出李左车所料，汉军大造声势之后，在形势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，燕王臧荼最终选择了投降汉王。至此，天下几大对刘邦不服的诸侯国都被刘邦搞定了，九江王英布和燕王臧荼归降刘邦，魏王魏豹成了阶下囚，赵王赵歇被处死。除了三个反复无常的燕王司马昂、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归项羽之外，刘邦和项羽在这一系列人才拉锯战当中，刘邦是大获全胜。在人才拉锯战期间呢，项羽和刘邦之间真正的硬对硬其实很少，粗粗一看，楚汉之间已经日趋平和，但这种平和只是暂时的，就像黎明前那段黑暗一样，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暴风骤雨呢？如果有朋友是一个象棋迷的话，或者说你会下象棋，肯定知道棋盘上楚河汉界那四个大字。据说呀，后人就是因为这场楚汉相争而发明了象棋。这条军事分界线两侧，两支大军壁垒分明的隔水相持，严阵以待，充分反映了当年这场楚汉争霸是何等的激烈和残酷。公元前204年，项羽继彭城大败刘邦之后，再一次对刘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。楚汉之争的第二阶段正式拉开了序幕，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显然这一次项羽是动真格的了，他带领大军直接向汉军的军事重地荥阳发动了猛攻。他最开始是采用蛮攻野打的策略，但是荥阳毕竟是刘邦定下来在前方抗战的老巢，不仅地形很好，易守难攻，而且城墙坚固， 防守严密，项羽几次攻到城下都被韩信用巧计给打退了。眼看这样强攻下去不是办法，这个时候好久没出来的范增该露脸了。范增作为项羽手下的第一大谋士，自然不是吃干饭的，他献的计策看起来好像平淡，却很实用，那就是切断荥阳城外的敖仓粮道。敖仓粮道是荥阳的唯一输粮通道，敖仓粮道一旦被破坏了，荥阳城的数万汉军吃什么呀？这样一来，荥阳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可以记住这么一个定式，古时候但凡是行军打仗，特别是这种长久的攻坚战，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如何跟敌人的粮道过不去，只要这种过不去成立，那敌人就必败无疑。项羽自从到了关中就一直称范增为亚父。什么叫亚父呢？按我的理解啊，就是不亚于父亲的意思。由此可见，范增在项羽眼中的地位那是何其的重要。亚父的话，项羽没得考虑。随后断粮的这项光荣任务就交给了钟离昧。钟离昧领命之后，就展开了疯狂的破粮行动。他采用的是游击战，他带领人行踪是飘忽不定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这让防守敖仓粮道的曹参和周勃是大为头疼。他们守了这儿守不了那儿，守了那儿又守不了这儿了。你想啊，那条粮道从敖仓一直通到黄河边上，只比万里长城短那么一点儿，你怎么守啊？再说钟离昧乃是项羽手下最为得力的悍将，项羽有多英猛前边我们已经领教过了，能被他倚重的人还会差吗？因此即使偶尔和曹参、周勃等人碰上了，来个硬对硬的较量，他也丝毫不落下风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钟离昧还真是个可以把时间掰开来用的人。他一边想办法破粮道，一边不断地派人告诉项羽自己破粮的进展情况。所以当项羽接到钟离昧的敌人粮道已断，现在城中缺粮的情报之后，他不再迟疑了，指挥着楚军又向荥阳杀来，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。这一下刘邦的处境可就不妙了，城里边没粮了，再险峻再坚固的城墙又有什么用啊？所谓衣食父母，要行军打仗，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得吃饭呢。难不成守军都喝西北风去？长此以往，就算不被项羽攻进城来，也会被活活的饿死。都说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刘邦肯定不会甘心坐以待毙了。那么他又该如何反击呢？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刘邦赶紧叫来了他的外交官利益基。见了面，他也不再转弯抹角了，直接就问他现在该怎么办。通常这种情况是相当信任的人才会这么说的。由此可见，当时利益基因为出色的外交表现，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利基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外交官，可并不是一个出谋划策的好谋士。主子既然叫自己来了，利基也不能不献计呀，要不然这不仅是被汉王看扁了，还关系到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城破了那自己也活不了啊。

听听汉朝那些事儿。骊姬给刘邦出了个主意，说让分封诸侯国来一起参加军事行动，只要牵制住项羽，荥阳之围就不解自破了。这个主意乍一听还不错，刘邦就有点心动了。但是他心里也有疑惑，分封各诸侯真能让他们来联手抗楚吗？这个时候骊姬充分展示他嘴上的功夫，开始发表他的长篇大论了。他首先讲了《书经》里的一段故事，他说，远古之时，有一位名叫汤的为善之王，是殷的始祖。当讨伐夏桀这个暴君并将其灭掉之后，仍封其子孙再起为诸侯，以不绝夏的祭祀。这充分说明汤王是有德之人。他还说，周武王也有不断绝先祖祭祀的思想，虽然曾讨伐暴君商纣王并将其灭掉，但其后仍寻找古代圣王的子孙予以适当封赏。然而秦可谓是暴虐之极，灭亡了六国，却不给那些王孙封赏土地，以至于全部绝了他们六国的祭祀，由此引起世人都对他不满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天下百姓不满后一旦生气，后果将很严重。面对这样高深的理论，刘邦除了点头称赞还能做什么呢？既然刘邦都点头了，骊姬也不想再浪费口舌了，开始下结论了。大王应该努力寻找六国的王孙，哪怕以假充真也行啊，分封他们为诸侯。如此六国的君臣百姓无不对大王感恩戴德，甘愿做大王的臣民。这样一来，项羽将会成为众人之使。骊姬分析的有证有据，有条有理，刘邦很是满意，当即点头表示要他尽快去赶制印玺。然而这个看似不错的好主意其实是个坏主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听听张良是怎么说的。就在骊姬日夜不停赶制印玺的时候，张良却没事可干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到刘邦那儿串了一次门。事实证明，这次看似极为普通的串门却意义非凡，足以写进教科书了。因为张良从刘邦嘴里知道了骊姬献的那个好主意。张良听完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，大王的事业只怕到此就要结束了。刘邦当时正在吃晚饭，一听这话哪还吃得下呀，赶紧放下筷子询问原因。这时张良拿起筷子做道具，开始对骊姬的长篇大论展开了反驳。一场精彩的正反辩论马上上演，可惜当时正方骊姬因为赶制印玺并没有在场，错过了跟张良一决高下的机会。这里就把他的话主要归纳为三个反问。第一，从前商汤王、周武王是分封过夏桀、商纣的后裔为诸侯的，但那是有前提的，他们当时有实力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，能够罩得住他们。现在大王你呢？你能做到吗？第二，目前这些跟随大王的人为的是什么呢？